整天闷闷不乐，我看到有很多麻烦的事，我知道、哦、好久没看到你开怀大笑，怎么啦？这样不好、哦、开心就好，不要烦恼，就算全世界的鱼儿都被吃掉，我要被鱼出食人鱼，然后伤心了给我打电话，我开车带你去采花。你整天闷闷不乐，我看到有很多麻烦，知道、哦、好久没看到你开怀大笑，怎么了？这样不好，开心就好，不要烦恼，就算全世界的鱼儿都没吃掉，我要陪鱼出食人鱼，然后你放到河里去，开心就好，不要烦恼，千万给我打电话，我开车带你去采花。吃掉，我要